典姐的脚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姐的脚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。根据世界旅游业理事会的最新研究报告，全球旅游业发展最快的五座城市均在中国。中国重庆市位列这项最新的研究榜单的榜首，年增长率达到14%。据国家公务员局统计，截至目前，国考仍有超过600个职位零报名。建议考生结合职位特点和自身条件，理性选择报考职位。数据显示，美国因枪支因素伤亡人数连续2年增加，这一比例连续2年呈上升趋势。数据还显示，全美平均每年有超过3.3万人因枪支相关因素身亡。近日，洛杉矶国际机场举办洛杉矶直飞北京首航，首航时间为上午10:55。为吸引中国游客，机场登机口周围悬挂着红色灯笼，场面非常具有中国特色。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在大兴区新建，时速将高达每小时160公里，是目前内地最快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，仅需19分钟即可自北京市南三环直达新机场航站楼。我市将进行新一轮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，改造范围覆盖1990年以后建成的楼房，腾退出的空间或用于建设养老助残、停车场等设施，为老旧小区居民服务。由郭富城主演的电影《逆战》火热公映，而主演郭富城在片中扮演的地下暴群员、裁缝、乞丐等百变造型，引得众网友交口称赞。以上就是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。这一小时的音乐时间呢，将由我陪你度过。现在歌坛有很多歌手都是通过翻唱红起来的，其实翻唱是非常难的，因为有些歌曲本身在原唱上就已经非常经典了，但是如果你去翻唱的话就会很有压力。当然歌坛也有许多翻唱非常成功的案例了，有些歌曲呢也是被翻唱才火起来的。接下来听的这首歌，你绝对想不到它是一首翻唱，先来听听看，我们稍后回来。 From Taiwan, they came, just a girl and a homeboy in love. No money, no job, no speak, no Nobody gonna give them the time of day in a city so cold they never wish. And then they have the strength to graduate with honors and borrow 50 just to consummate a marriage under God who never left the side. Give the children pride, raise your voices high, love will never die, never die. 回来，这首《龙的传人》相信很多人都听过，但这首歌的原唱而是李健复。这首歌发行于1978年，由李健复演唱，后来经过张敏敏的演唱传遍了全中国，而王力宏是在2000年重新翻唱了这首歌。接下来即将播放的这首歌呢，依旧是很成功的翻唱，出自中国台湾地区歌手侯湘婷。有人认为侯湘婷是严重低估的实力派歌手，而这首原唱为任贤齐的《我是一只鱼》，被侯湘婷的歌声演绎的清亮柔美，又是另一种味道。

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现在呢是旅行的淡季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现在好像更适合去旅行，一场呢救助心灵的旅程，一场寻找自我的方式，离开城市的喧嚣，走进淳朴的古镇，感受自然的真谛。如今城市越来越大，街道越来越宽，巷子呢却越来越少，喜欢古老情怀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也听说文艺青年都喜欢来这里，这里呢就是阆中古镇。徜徉在阆中古镇，那些纵横勾连的肥肥瘦瘦，犹如长短诗句一般的古街古院古屋，以及点缀着沧桑之意的古树，繁复中见别致，叩开古街扇，一项项厚重的双飞兽环木门，那恬淡清雅的亭台楼榭，那一窗疏影映出了几只素竹，那几峰假山衬出一壁浮雕，组成了一幅幅声色俱佳的立体图画。洛带古镇的吸引人之处，则是在生活这里的客家人特色的美食以及浓郁的客家风情，有天下客家第一镇的美誉。走南闯北呢，甚至漂洋过海的客家人迁徙到哪里，就将客家文化带到哪里。你有来过桃坪羌寨吗？寨内一片黄褐色的石屋，依坡逐坡上垒，其间呢碉堡林立，被称为最神秘的东方古堡。古朴浓郁的民间风俗，神奇独特的羌族民建筑，天然地道的羌族刺绣和奔放羌族歌舞，更是展现着古朴迷离的羌族历史。先是古镇的这里有传说中的卢湾四大面馆之一。先是古镇因为在抚西的河畔，这千年古镇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，仍然风韵犹存。这里的佛教文化呢，很是兴盛，佛教雕塑林立，常年香火缭绕，古刹钟声回荡古镇。如果你不想南巡乌镇呢，不妨跟着969旅行者来到四川的小镇，感受着慢生活的惬意。 时间还很多，你可以

他多次荣获中国最佳公益女星和绿色环保大使称号。 我一生一世只爱你。 969艺人馆特别推荐最美海军之花顾丽雅。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-0969，1381001-0969。 命中注定我们今生要在一起。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草蜢组合《甜蜜宝贝》。草蜢是在1985年参加第4届新秀歌唱大赛，凭着《一起冲》的节目晋升决赛，但是落败于这场比赛。当届冠军呢，正是杜德伟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到中国香港地区歌手梅艳芳。虽然草蜢比赛落败了，但却被梅艳芳赏识，开始呢是跟着梅艳芳发展歌唱事业的。最后草蜢以劲歌热舞的形式在流行乐坛中另找了门道，终于能够独当一面。 谁惊天地，就算前进两臂有余第一别谨记，其实你想想亲身考验在 走当作往， 捉紧你手跳舞有几种 梦，换跳探戈 情调同样可入可歌， 跳吧跳吧，什么风景有什么感受，我也但求跳出浪漫如梦宇宙，其他的意念完全没有，任令对手松手在殿后，互不相干怕什么温柔，跳到尽头记得我这探戈舞后，如一支舞便成为密友，你唱我手算一班优小跑住路口， 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，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，舍不得忘，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，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，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，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

眼，我的心在里面。一轮月在水中间，我的幸福跳下水，爱兜了几个圈，若隐若现，我的心就这结。举头望明月，美丽的盼望化作雨点和一串一串的眼泪。低头想念谁，在海角天边忘了着我，但千里共婵娟。我的他是谁，怎么还没出现，完美的情节都在我梦里面。王子的语言，请问你在哪边，我在池塘间等待一天一天。我的他是谁，怎么还没出现，秋天的感觉都在我梦里面。水仙不凋谢，为一个心愿，直到那个谁出现，留到那一天亲吻你的脸，好了，微笑都实现。一朵花，它叫水仙，我摘下它放窗前，只要有人看见，就算一眼，我的心在里面。一轮月在水中间，我的幸福跳下水，爱兜了几个圈，若隐若现，我的心就这结。 时间是否算得上投资呢？因人而异。如果仅仅是完成了任务而没有任何收获，顶多算是谋生，时间是被浪费掉的。如果在工作中领悟了越来越多的经验，提升了自己持续发展的能力，才算得上是投资。一个人未来的价值高低，很多时候取决于投资时间的多少。因为从未努力，便不相信努力的意义；因为从未好好利用过时间，便从不相信时间带来的改变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主播英奇，愿我们的时光都不要白白的浪费掉。 花凋谢了一地，遗落满地记忆，望着你渐渐没入人海的背影，仿佛隔着天与地，爱已离去，我愿为你隐姓埋名。如果穿梭时空回到过去以后，我们可以再次牵着手就地重游，等你亲口告诉我你的承诺，一起等到花开季候。伤心依旧，你的兰花指千年年岁成往事，爱你依旧，让你我再爱一次，我对这天发誓。

剩下我不能拒绝，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哎呦，你比花还美妙，叫我忘不了。

信我一定可以，我相信爱有一种无人的能力。我忘记你爱我的原因，明天起我不认识你，谢谢你离开我的世界吧。